心在哭，我仍地在乎此情难在。

须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真去面对。也许白天隐藏了太多感觉，也许黑夜让人渴望倾诉，失眠的人不该像从前。 片段，城里的月光

走到地老天荒、哦哦哦哦哦、我不再让你孤单，我的疯狂 可惜，又可惜，纵然心中百般不愿。